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以上您欣赏到的是英国著名指挥大师鲍尔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的沃恩·威廉斯创作的第七交响曲，稍后请您继续欣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8.6兆赫。 波澜壮阔的史诗，激动人心的画卷，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交响空间，每天8点20点播出，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交响空间节目。接下来继续为您播放英国著名指挥大师鲍尔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的沃恩·威廉斯创作的第8、第9交响曲，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